身旁，你会拥有无穷的力量。 全中国强力首播何静的新歌《太爱太爱你》，这首歌呢是何静经历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之后心怀感恩而写的一首大爱之歌，通过本节目全中国强力首播，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好久不见的何静的最新的作品。中国歌曲排行榜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歌坛近期的一些热点资讯啊。听说的最近的陈奕迅呢秒变小粉丝啊，因为这个法国传奇球星也是传奇教练齐达内呢近日开启了中国行的第一站啊，并且在上海跟陈奕迅参加了一场活动。见到齐达内之后呢，陈奕迅啊非常高兴，在他的社交账号上晒出了这个与他的合影，然后写一名活生生的传奇齐达内先生，这是如此的荣幸啊！我是在做梦吗？这是真的吗？兴奋的伊森再次成了浮夸的表情包啊！接下来知道要播哪首歌，对不对？ 有人问我，我就会讲，但是无人来。我期待到无奈，有话要讲，得不到装载。我的心情又像樽盖，等被揭开，嘴巴却在仰青苔。人潮内越文静越变得不受理睬，自己要搞出意外，像突然地高歌，任何地方也像开四面台，着最闪的衫扮十分感慨。有人来拍照要记住插袋，你当我是浮夸吧，夸张只因我做大娱乐家。那年十八，母校舞会站着如流落。那时候我含泪发誓，各位必须看到我。在世间平凡又普通的路太多，屋村你住哪一座？情爱中工作中受过的忽视太多，自尊已饱经跌堕，纵是能自偷摸，未曾获得过便知我为何大动作，很多犯下这些错，各人们看看我笑病太多，你当我是否 我为何用十倍苦心做得出一个情常人救我负义乱成魔。存在吗？ 一瞬浮夸，没几个人能够在 KTV 里面把它给扛下来吧。但我觉得可能也会有一些不同的让人惊喜的版本。下面要说到李荣浩，最近真的有点忙，忙着发新歌，忙着学英文，忙着掌握更多年轻人最新潮的网络的词汇哈。而之前刚刚跟好朋友张艺兴在微博上面交流过一些网络的流行语，又因为一知半解跟不上年轻人的节奏，被大家笑称老年冲浪团员之一。就李荣浩也建议冲浪伙伴张艺兴不如写一首拥抱互联网一同求进步。拥抱互联网这首歌曲还蛮特别的吧。 谁的脚步近了，谁的脚步远了，我都竖起耳朵听着，楼道里还是空空荡荡的。我没听你倾诉，没去感你孤独，总是闭着耳朵，直到心房里变得空空荡。所有的感官都要变迟钝，茶饭不思，呆呆的凝望着，只有耳朵不听话了，非要我听那首最爱的老歌。所有的情绪都要变脆弱，蓝素胶的眼睛却失策了，左右耳朵也埋怨着最近好像少了些什么。谁的脚步近了，谁的脚步远了，我都竖起耳朵听着，楼道里还是空空荡荡的。我没听你倾诉，没去感你孤独，心房里变得空空荡荡的。所有的感官都要变迟钝，茶饭不思，呆呆的凝望着，只有耳朵不听话了，非要我听那首最爱的老歌。所有的情绪都要变脆弱，蓝素胶的眼睛却是走，好像少了些什么。 这首歌是李荣浩的耳朵。各位现在正在锁定北京音乐广播，我是你的 DJ 麒麟。 下面呢是一位非常暖心的 idol 啊，最近张杰转发了一条关于患病歌迷的微博，并且送上自己的鼓励。据悉呢，22岁的大学生小雪突发疾病被送进了 ICU， 目前是仍然没有脱离危险。小雪的家庭条件是比较困难，爸爸呢因意外去世，妈妈收入很微薄，但是她因为成绩优异呢屡次获得奖学金。小雪是张杰的忠实粉丝，妈妈在 ICU 里向她承诺等病情好转带她去看张杰的演唱会啊。好，接下来我们就送上张杰的逆战，我们在这里通过电波也要祝小雪早日康复。 风起云涌的战场上，暴风少年登场，在战胜烈火重重的咆哮声喧闹整个世界，硝烟狂飞的讯号，机甲时代正来到，热血逆流而上，战车在发烫，勇士也势不可挡。Yeah, Come on， 逆战逆战来！ Yeah, 王牌要狂野，闯荡宇宙，摆平世界。Oh, 逆战逆战狂野，王牌要发泄，战斗是我们倔强起点。我要操控我的权势。风起云涌的战场上，暴风少年登场，在战胜烈火重重的咆哮声喧闹整个世界，硝烟狂飞的讯号，机甲时代正来到，热血逆流而上，战车在发烫，勇士也势不可挡。逆战逆战来，王牌要狂野，闯荡宇宙，摆平世界。Oh, 逆战逆战狂野，王牌要发泄，战斗是我们倔强起点。我要操控我的权势，张扬我的声势，看着蛟龙站在野。这战场千百热血战士一路向前奔驰，捍卫世界。 希望小雪得到张杰的鼓励，坚强起来，战胜病魔。我们听到这首歌是张杰的逆战。刚刚说小雪呢是张杰的一位粉丝，现在正在跟病魔做斗争啊。有网友呢在微博晒出了一段杨超越版本的《隐形的翅膀》，然后调侃称说一定要唱出那种腾格尔的感觉来哈。没想到这个腾格尔本人竟然转发了这条微博，而且大赞杨超越，说小姑娘年纪轻轻就唱出了钢铁精髓啊，同时不忘大哥哈、啊、他的新歌《凡人英雄歌》，大家也来了解一下，萌叔很有意思啊，来来来了解一下《凡人英雄歌》。 Oh! 纷纷扰扰，尔虞我诈，笑里藏刀，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不如该高笑。 好人难当，命不难逃，世间自有公道。英雄皆凡人，同是大圣小，红尘俗世莫烦恼。 今天目前正在上榜的一首新歌叫《凡人英雄歌》，来自蒙叔腾格尔。我们看到王力宏最近在社交网站晒出了九宫格图，上面写道：好怀念这个场地， I miss venue。 让眼尖的铁粉呢认出这一系列的照片是他1998年在台北大安森林公园举行的绕着力宏传演唱会，当时他刚刚加盟 Sony 啊，推出了首张公转自传啊，免费庆功演唱会啊。我们接下来就来送下福利，公转自传20年前哦，王力宏。 我绕着你打转一圈一圈，人与人的银河还让我不间断，我因为你而转一圈一圈自转。 Oh baby， 我的世界明暗，因为思念释然。 虽然这样形容有一些简单俗套，我想我说你是我的太阳，但是你对我来说真的有如此大的影响，心情有黑夜白天之差，爱是这么自然，衍生出丰富感想。我像地球一样，你在我心思中央， 我绕着你打转一圈一圈，间断我因为你而转一圈一圈自转。 Oh baby， 我的世界明暗，因为思念释然。 Yeah yeah， 虽然这样的形容有一些简单俗套，我想我说你是我的太阳，但是你对我来说真的有如此大的影响，心情有黑夜白天之差，爱是这么自然，衍生出

关注天气情况，本市已经发布空气中污染黄色预警，今夜开始以及明后天双休日期间，本市没有冷空气活动，扩散条件转差，雾霾天气发展加重，不太适宜大家假日出游。二号白天霾最严重，夜间冷空气南下，届时雾霾将被驱散，具体的情况请关注临近预报。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部地区有轻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三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转阴，南部地区有轻度霾，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七度，最小相对湿度4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相声界又少了一位大师，继今年九月份叔叔常宝华逝世之后，今天常贵田也因病去世，享年76岁。常宝华、常贵田两人不仅是叔侄，还是搭档，他们合作的帽子工厂曾轰动一时，成为当时相声直接介入重大社会生活的代表作品之一。每到岁末，中国戏曲学院附中暨中国少年京剧团的娃娃戏都将在长安大戏院如约而至。今年的娃娃戏也将于12月1号到10号上演。国戏附中的孩子们将为观众献上10台，共计30出京剧传统教学剧目和2台整本大戏。这次演出剧目涵盖了国戏附中各个年级、各个行当的学生，从1年级的全初文戏《大探二》，到中年级全面考验学生金乌把功底的《四节村》，再到毕业班的《牛高下书》《挑滑车》，全面展示了附中京剧基础教育不同阶段的教学成果。12月1号，第31个世界艾滋病日到来之际，为爱发声系列的迷你话剧将在北京大学医学部演出。故事从一名艾滋病患者大学生小虎的视角出发，带领观众感受和体验艾滋病对一个普通家庭的打击，展现了小虎与父母之间关系的裂痕。最终，在红丝带之家护士长和小虎主治医生的帮助下，一家人的心又重新聚合到一起。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全中国强力首播。 嘿，欢迎回来，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收听麒麟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接下来还有两首新歌，通过本节目全中国强力首播。这首歌呢是汪苏泷为电视剧《火王之破晓之战》所演唱的插曲，叫《不负》啊。 听1000次花开的声音。等那一双最清澈的眼，思念阴霾了心的轨迹，风吹去繁华落尽，逃不开几世别离，看不穿轮回宿命，天晴再相遇不负卿，回到初遇那一刹刻，你在心上，生死一瞬咫尺天涯，我愿燃尽一切只为能 守在你身旁，愿此生情长不负时光。 中国强力首播汪苏泷的一首 OST 叫做不负哈，最近这几年他在这方面发力，取得了不错的效果，这是他比较擅长的一首古风作品。 全中国强力首播， 今天的第三首通过本节目首发的新歌是来自通过歌手驿站成名的苏诗丁，同样也是来自《火王之破晓之战》这部电视剧啊，片尾曲叫《心弦》，栾杰作词，谭旋作曲，陈思彤编曲。之前苏诗丁和谭旋合作的《一二三》也曾经出现在我们的榜单当中，相比之下，这首歌要更加的大气磅礴一些。 韶华褪尽了容颜，我流离婆娑欢颜。泪光汇聚成圈，随梦烟深，思念淹没了时间，将你我留下残缺，说不出听不清也看不见，爱缘盘根错节，往日喜悦却怎愿，是否缘断了线，是否人断了线， 全中国强力首播苏诗丁的一首 OST 叫做心弦。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目前已经结束了征集阶段，最终呢有50首作品呢入围。那么从今年2月16号在北京电视台春晚啊，北京台春晚上面宣布歌唱北京歌曲征集活动启动以来呢，共收到歌词2623件，歌曲2030首，歌曲征集数量真是创了纪录，超过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歌曲征集的这个单届的水平。我们要听到的是入围作品由陈涛作词、刘悦作曲、雷佳所演唱的《长安北京》。 眼中灰白的歌词，回想从前的哨声，云有多宽，屋檐两。仰望的少年，邂逅是晴天。放眼环路到西山，就像北京的年轮，多少年啊，我们一同长成。 家的长安北京，歌唱北京活动聚焦了当下的北京。在演艺圈有不少人都是从小在北京长大的，比如张一山从小就生活在胡同里，当他拿到北京乐章的歌词就觉得特别的亲切啊。城墙、故宫这样富有北京韵味的元素也吸引了关晓彤，两个北京青年共同演绎了这首北京乐章。我们听到这个曲调当中的京味十足，歌词也体现了北京的古朴与朝气。这首歌同样是歌唱北京的入围作品，我们来先听为快吧。关晓彤、张一山《北京乐章》。 闭上眼，在你的胡同里徜徉，古老城墙刻满往日的时光，河口前闻到晚茶吃下留香，那滋味像岁月一样悠长。 张开手，在你的怀抱里飞翔，年轻的心跳动着梦的渴望，问一声远行的人别来无恙，行囊里装满祝福也有泪光。 手挽手走上舞台中央，歌声飞扬，幸福在流淌， 风雨彩虹你敞开胸膛，永不褪色是爱的乐章， 心连心许下美好愿望，每张笑脸阳光下绽放， 星辰大海你乘风破浪，拥不了我的梦想乐章。 我们听到这首歌是关晓彤和张一山的《北京乐章》。另外有一项跟北京有关的大型活动也已经进入到了尾声，这是由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主办、太和音乐集团承办的大运河之歌征集活动目前圆满落幕。大运河之歌征集活动旨在号召广大音乐同仁围绕大运河这个文化题材积极创作全新的音乐作品。这次的歌曲评选共征集到了400多首作品，最后经过专家的评 审团，通过视听打分评审排名，评选出九首优秀奖和一首特别奖音乐作品呢。 让我翻一页舟，故地梦游，背上你送的红豆，在南下苏州，运河上的水流漫过千秋，荡漾着我到心桥，曲终是你的回眸，乘着思念的风继续遨游，我又走进老茶馆欣赏你刺绣，听几处折子戏浪漫风流，再将你一颦一笑落满无尽的花洲，山塘水日悠悠，怎么看都不够，沿着回忆漂流，温习有你的温柔，还没有学会享受就已回首，想问你有没有像我一样爱念旧， 听到这首歌呢，是大运河之歌征集活动的特别奖，由北京现代音乐研究学院音乐技术系毕业生韩潮所带来的《忆山塘》。作为世界最长的人工河流京杭大运河是中国古代重要运输通道和经济命脉，在北京段由昌平到通州留下了很多重要的文化遗址，比如大家熟悉的南新仓、什刹海等等。我的家就住在通州八里桥，紧挨着大运河，所以对这条河流有着特殊的感情。来听这首歌，叫做《运河》。 春秋末至静静着，夜为航欢渡运河，多少人听过你的传说，蜿蜒多少角落，云和水慢慢流过，如同我身上脉搏，多少人经过留下诗册，换了多少船客，南北东吴大溪流过谁的眼底，远处有炊烟盘归期，山坳中有你环抱留下来的秘密，水面倒映一 般神迹，牧童少中的传音入耳动听千里，关于雨河的心律，瑟瑟垂柳摇曳不休划过苍穹，关于银河的记忆。至静静者，夜为寒欢渡云河，多少人听过你的传说，蜿蜒多少角落，云河水慢慢流过，如同我身上脉搏，多少人经过留下诗册，欢乐多少船客，南北通五大河，西流过谁的眼底，远处有炊烟伴归期，山坳中有你环抱留下来的秘密，水面倒映一百神迹，牧童手中的船映入耳动听千里，关于银河的心，瑟瑟垂柳摇曳不休划过苍穹，关于云河的记忆，南北东吴大河西流过谁的眼底， 南北东吴大河西流过谁的眼底， 山坳中有你环抱留下来的秘密， 山坳中有你环抱留下来的秘密， 牧童手中的船映入耳，垂柳摇曳不休， 瑟瑟垂柳摇曳不休， 南北东吴大河西流过谁的眼底，远处有炊烟伴归期，山坳中有你环抱留下来的秘密，水面倒映一百神迹，牧童手中的船映入耳。 我们听到这首歌是傅家慧的《运河》，我们聊到的是大运河之歌的征集活动啊。想当年运河繁忙的时候，桥下驳船排列前行，桥上人流穿梭，好不热闹。著名的通州八景之一的长桥映月就位于通州的永通桥，入夜霜清一轮坠，凌寒争夺曲潇潇，便是此景最生动的写照。接着下来为大家安排的是描写大运河的这首《大河》，演唱者是通过中国最强音成名的刘明辉。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来自北京音乐广播。 一条蜿蜒的河，流过岁月沉淀的歌，唱着你和我用心编织的生活，几段辗转的路，走出生命繁衍的树，扎根在泥土，三叶成地图，起浊沉浮，千年沧桑深藏在旅途，爱乐喜怒，多少故事汇聚成书，大河来自远处，记载着光阴的脚步，大河流进心底，滋润出平

你会拥有无穷的力量。太爱太爱你呀，太爱太爱你呀，穿过千山万水，当我来到你的面前。 这首歌呢是何静的《太爱太爱你》，经历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之后，心怀感恩作曲并且演唱。太爱太爱你是爱惜自己，也是关爱周遭的每一个人。全中国强力首播。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姜胜男作词，单玉龙作曲，李建恒编曲，汪苏泷为电视剧《火王之破晓之战》所演唱的插曲叫《不负》，通过本节目全中国强力首播。 听一千次花开的声音，等那一双最清澈的眼，心的轨迹，风吹去，繁花落尽，逃不开几世别离，看不穿轮回宿命，忘不掉故里天晴，再相遇。身旁，愿此生情长不。 原来剩下与不负时光。 全中国强力首播，汪苏泷的 OST 不负。这首歌呢是紧扣剧中的爱情主线，情感刻画入木三分。对于这部刚刚首播的新剧来说，不负作为插曲会出现在怎样的剧情当中呢？我们要拭目以待。 全中国强力首播， 继续来自同一部剧《火王之破晓之战》啊，这是苏诗丁的新弦啊，片尾曲，栾杰作词，谭旋作曲，陈思通编曲啊。苏诗丁呢是经过了《中国好歌曲》和《歌手2018》的挑战，演唱功力呢进一步的升级，带来这首磅礴大气又情感细腻古风之作啊。麒麟正在北京为各位带来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一连三首全中国强力首播。 韶华褪尽了容颜，我流离婆娑欢颜，泪光汇聚成泉，随梦烟逝，思念淹没了时间，将你留下残缺，说不出，听不清，也看不见。哀怨盘根错节，往日喜悦却怎怨？是否缘断了线？执念烟雾哽咽，命运是绷一根线在心间。 苏诗丁新弦， 眼前有你便眷恋。 听完了首播歌，接下来璀璨年华，我们来关注过往十年里同期榜单的单周最大升幅，名曰火箭歌。首先来播报一下十年前2008年第45期的火箭歌呢，是属于李小璐爱的不可救药。2009年同期火箭歌属于郭靖的简单。2010年莫文蔚呢发表了专辑宝贝，这是他继2007年拉活之后又一张全创作专辑啊。来听2010年第45期中国榜 TOP40 的火箭歌，进榜第二周前进13个榜位，升至亚军的完美孤独。 再没有谁的脸色需要照顾，也没有谁的难题需要应付，一个人睡着我睡不着，

我想你想得彻底，就让我痛着喊着用力哭泣，我还是一样的爱着你，不管多少人劝我放弃，有时候我会哼唧回忆，这是你可以给我的勇气，我还是一样的爱着你，连大的幸福更不需要怀疑，我知道我可以一直这样爱你。舍不得消失的流星，我无法相信你把我留在原地，吵着等着我想你想得彻底，就让我痛着喊着用力哭泣， 我们听到2011年第45期中国榜的火箭歌，上升10个榜位，排在第8。这是来自 By Two 的《一样爱着你》，收录在他们的90 Now Now 专辑里面。那一年 ，By Two 蝉联了中国榜、港台及海外地区年度最热欢迎组合大奖。那这首歌呢，也入选了年度金曲哈。麒麟正在北京直播中歌榜，我们带来《璀璨年华》，关注过往10年同期榜单的火箭歌。2012年度中国榜、港台及海外地区年度最佳男歌手 Gary 曹格。在2012年进榜第二周，前进13个榜位，排在第8名。在那一年第45期中国榜，获得了火箭歌。来听这首歌曲，您是否会常常开这首歌呢？叫做《谁来陪我唱完这首歌》。别走开，稍待一会儿，还有很多好听的歌曲会在这个频率送到你的耳朵。周末快乐。 一年之间换一片胸膛，一片真心求来一地荒凉，下一位英雄由谁来当，谁有一双会掉眼泪的眼睛，谁有一颗曾破裂过的心，谁用鲜红的伤口覆盖希望，我们都有

听到这首歌啊，非常有卡拉 OK 潜质的《眼泪的名字》，来自 K 谢安琪。2013年，他的普通话专辑《谢安琪》当中的一首主打歌。 说压力大，都说 money 限制了很多前提的方向。每胃口吃饭，睡也睡不好，只能对着傻瓜一样的电脑埋头苦干。让你郁闷，让你烦恼，如果没有发泄的地方，打开零点点台。现在的男人都说女人不矜持，而女人说男人永远只是个动物，各有各烦恼，觉得都不好，所以晚上只好打开聊天工具聊寂寞。让你郁闷，让你烦恼，如果没有发泄的地方，那就打开零点点台。别像个迷了路上的小孩，到晚上别离情歌，越听越难过，如果难过可不可以听我说，请打开零点电台。随着这种音乐，身体跟着拉起来，反正有烦恼那就跟着叫，如果想找个方式发泄掉你的烦恼，看零点电台。就打开零点点台，别像个迷了路上的小孩，大晚上别听情歌，越听越难过，如果难过可不可以听我说，起来打开零点点台。随着这种音乐，身体跟着拉起来，反正有烦恼那就跟着叫，我想找个方式发泄掉你的烦恼。打开零点电台， 清寒意的零点电台，在2014年第42期以及第45期都拿到了火箭歌。4年前的金韩一呢，就像这首歌一样热情积极向上，但是非常非常令人心痛的是，去年的2月6号，金韩一因为疾病去世，这个世间少了一位爱笑很拼的歌手。好，接下来我们看到2015年，我们看黄小琥推出了专辑《爱情原来没什么》，作为双主打之一的《你老了》，姚若龙、陈小霞的合力创作，黄小琥以岁月沉淀的歌声娓娓道来。那这首歌感动了很多人，最先感动自己的当然是他，在录音过程好几次都是唱着唱着就哭了。这首歌在2015年第45期中国榜 Top 40黑马歌前进时排在第12。 人越大越懂得世界是小的，不相见不代表不会重逢了。明明一层狠狠的被浪打过了，怎么演个坚强演到双眼红了。我没说是不是都原谅你了，或许是希望你永远会记得，当年你从我脸上剥夺的快乐和洒在我心里 洗不掉的苦涩。我说你老了，老得不跋扈了，眼神就完了，爱的人一放手只能遥望着，忽然回忆像暖风送来了旧梦，我不确定自己想睡着或醒着。属于我的。 时间呢到2016年，当时杨乃文呢时隔3年再度发片，我们又听到了他所特有的高冷的声音。这是专辑的同名主打，2016年第45期中国榜的火箭歌，当时从第24上升到第8，葛大为作词，黄建为作曲，离心力。节目我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最后听到的是1年前同期榜单的火箭歌，2017年第45期从第18上升到第8，升幅10个榜位，唯美的蓝色降落伞，来自周深的第一张专辑。我是麒麟，谢谢收听。 开窗穿过走廊，下起雨来的弄堂，风里飘散的头发，门里空荡荡的家，我枕头下的梦想，我书包里的惆怅，他们等着我发芽，等到一地的落花。墨蓝色的降落伞在天空里那么孤单，飘向翻涌的人海，望着我背影。